810多架救护车同埋4200个以上嘅医疗人员去到灾区参与救援。灾害应急管理局就话，已经派遣16000多个工作人员入灾区，并且运送咗65000个临时帐篷同埋300000张毛毡。专家话，缺水缺氧系灾民同埋被困瓦砾人士生存嘅关键障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在飞艇事件上，中国政府将会继续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被问到中方怎样回应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较早时说美方没有计划将气球碎片和设备归还中国的言论，以及中方是否对美方提出或者打算提出相关要求。毛宁说飞艇不是美国的，而是中国，又说中国的无人飞艇是民用性质，完全因为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是一宗意外事件，没有对美方人员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于这一类事件，美方本来应当以冷静、专业、非武力的方式妥善处理，但是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是反应过度。美国早前说中国的监视气球飞越美国上空，派军机发射导弹击落，正是打捞残骸。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和有雾。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98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103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6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元，升3.2；百度集团162.5，升21.6；阿里巴巴104.8，升0.6；美团163.7，跌4毫；盈富基金21.42，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73.1，升5.6；商汤2.8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45.2，升咗5.8；港交所339.2，升0.6；中国平安57.05，升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436，瑞士法郎8.469，澳元5.442，加元5.847，新西兰元4.962，欧元8.409，每百日元对港元5.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5点，跌8点。港金报175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3美元，卖出187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通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的快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带挤塞，粉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 横台山一段比较车多，龙尾而家去到下斜同埋林锦公路近住彭家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5，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朝早嘅6: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郑国江。港台你可以话系我创作嘅摇篮嚟嘅，我近年亦都开始写粤曲啦，咁所以我系会多听咗港台嘅第五台嘅节目嘅，啊对我嚟讲都有好大嘅裨益。而家港台95周年啦，祝港台95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7号星期二的骚动音乐啊，预告下今日6点我哋嘉宾将会有 Lollipop， 耶、yeah! ！直接啊，同大家讲直接等6点， 而家去， 而家我已经上到6点啊！ 哇， 开心啊！你开心 啊, 啊？你不开心咩？ 开心， 咪咯， 开心，佢都开心。 你见到我开心，你就开心噶啦嘛，系咪？ 我见到现场有9个人都好开心，我做第10个都开心。因为我哋会讲啊，即系 Lollipop 回顾下2022年啦，佢出新歌，同时亦都之前佢哋又去咗年头去咗个 trip 啦。 冇错， 咁啊就了解下呢8姊妹，虽然去嘢得7个， 系 呢个7姊妹星团啊嘛， 到底可以点样去完个 trip 都唔散 band 咧？ 系啊，成日都讲友情大考验啊嘛，系啦，因为呢首歌又系讲佢哋啲友情啊，佢哋一齐经历嘅，咁就啱晒啦。咁佢就旅行去成点啊？点样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啱啱 6点钟 听到 Lollipop 嘅访问嘅， 系。 咁咧，今日我要分享一个朋友嘅故仔，好有趣嘅。 出卖朋友 系啦，因为就系关一啲上网卖嘢买嘢嘅故仔嚟。 O K， 咁而家你有一啲网站，你卖啲二手嘢，咁我都会啦。咁样，但系觉得咧，真系要有一啲作为卖家买家都有啲礼仪系需要有嘅。 买嘢同卖嘢的礼仪系嘛？ 系要有嘅。 先讲个朋友故仔咩事呢、okay. 话说佢喺屋企呢有部吸尘机 啊， 咁係嗰啲方便型，即係唔使开出嚟有水力发动嗰啲呢，好複雜，唔係嗰啲嚟，简单插完电攞出去好似车吸尘机嗰种好方便嗰啲細細部啦。咁跟住佢前排呢就话啊个吸尘机呢唔係好吸到嘢，就买咗应该半年左右㗎咋，但话唔够力，连跌咗落地下嗰啲 唔够力定唔够电啊？ 唔够力啊！佢话我都问过，系咪你差唔够电啊？会 唔会系咧？佢系咪嗰一种咧？可以拆出嚟有个隔尘网嗰一只嚟噶？即系咪 D 字头嗰部机啊？ 唔系 D 字头嗰部机。 系啊，咁都系例牌。有啲朋友都话嗱，你 check 下差电时间够唔够啦？ 系啊， 或者你会唔会嗰啲隔尘滤网嗰啲咧太多污糟嘢喺度？咁佢咪唔够力吸咯？ 系啊系啊，我都试过。 咁佢就试匀晒。跟住就話都係唔得，唔夠力啊，連條頭髮都吸唔到啊咁。咁跟住咁冇啦。咁於是乎佢就其實問大家有冇啲品牌推薦嘅。咁我唔係呢方面專家，但有啲 friend 提供下啊，呢隻吸塵機好用啊，你要邊一類型就有呢啲，你想帶部啲嘢呢啲咁樣推介曬啦。 Okay. 跟住再隔一排，跟住佢就同我哋再分享一件事，關於吸塵機。 係， 咁就係話咧，佢前排佢投訴一個人。 Okay. 那個人呢就是在網上面呢二手買了他部吸塵機的人。 他放走了部吸塵機、啊。 然後他就說哇那個人打來啊投訴我啊。他投訴我說那個吸塵機用不到我。跟住他說哎那個人真是麻煩啊咁樣。跟住我第一個覆我說你自己都吸不到一條頭髮為什麼你覺得一部咁样嘅吸尘机系可以放上网而人哋系可以正常用到咧？唔通你嘅头发同人哋嘅头发唔同？ 喂， 即系我唔明点解你会觉得一部咁嘅吸尘机可以摆上网 ？O K， 佢都精明嘅，我觉得佢精明嘅，即系啱嘅。其实你部机用唔到，咁你想买部新嘅，你卖部旧嘅出去，你攞卖咗部旧出去嘅钱买翻部新嘅，我觉得好合理啊，好符合经济效益啊。 呢样嘢冇错，但系 部机唔系着唔到嘛，系佢吸力细啫嘛。我觉得呢个系期望落差嘅问题，即系我觉得咁样嘅，买上网买二手嘢同买二手嘢咧，好多时候你都会即系讲清楚部机。即係有啲人會寫， 你都心虛啊！ 有啲人會寫 99% 新咁樣。咁如果你係真係寫 99% 新，咁然後我買翻嚟，我真係吸唔到，咁我覺得係有問題啊，係咪先？咁你講明 99% 新，我攞到翻嚟唔係咁嘅狀態、啊，即係同你嘅描述不符、啊，咁我覺得係值得要鬧嘅。但係如果你冇講明， 即係純粹話二手， 我淨係話二手，可能我個價錢真係好抵嘅，你真係睇中我個價錢好平，我200蚊賣出去，咁我冇話包你吸到啊，或者我冇話包你吸得好啊，係咪先？你可以攞去整噶嘛，有保養噶嘛，或者就算冇保養，而家好多都可以即係加唔知幾多錢，你 check 一 check 個狀況，加錢就有得整噶嘛。咁你如果假設你真係用一個好平嘅價錢買翻嚟。咁然後你最後可能真係唔啱你心水，你要攞去整嘅，呢個係期望落差嘅問題。 即 係 話捉住啦。 同埋咁，我又覺得咁樣嘅，你買家買嘅時候有冇問清楚話嗰個狀況係點？其實呢個都好重要嘅，即係有時有啲買家係會麻煩啲，但係佢真係會問到好仔細，就係部機嘅狀況係點啊？用到幾多？percent 嘅功能啊，因为你要知道上网买二手嘢系会有呢啲嘅期望落差同风险喺度噶嘛。 不过我觉得你用期望落差呢个字用得好嘅， 系啊，好巧妙，呢个字好好用啊。呢、這个字系爱嚟屈，不 攞嚟屈 噶，屈人之兵啊。 因为我谂，我呢呢、這个系期望落差啦，同埋嗰个你话系嗰个礼仪啦，或者嗰、那个嗰、那个，我又唔想用到 common sense 呢个字，因为佢一啲都唔 common 啦。因为我真的幻想不到会有一个人突然之间上网想着买一部吸尘机会买一部用不到的吸尘机。你明不明啊即是这个深烤是预设了一部吸尘机我买回来 是应该用 到的。是用来吸东西即是等于我上我不知道这样类比啱不啱我想要上网买架二手车。但是我 没想过架二手车 要 行 到 的嘛。 我没想过揸不到然后个卖家跟你说喂我是买二手车啫我没说架车一定行到的嘛。 啱啊。 即是我觉得这件事是很 crazy 。是。你可以说我没说明。咁所以为什么我会跳咗落这个礼仪嗰个位置就是。即系大家好似喺度玩紧捉字室咁咯。 嗱，我觉得呢度系涉及两个问题嘅。 系黐线 嘅。如果即系你有个人上网买架二手车， 咁如果佢買嗰個車，你買翻嚟已經知道價錢係唔合理嘅，即係可能計二手車係3000蚊賣俾你嘅。喂，大佬，你上網買到一架3000蚊嘅二手車，你諗都諗到，一係佢係呃你，一係架車本身就有好大嘅問題，先會係咁嘅價錢啦，係咪先？咁如果佢咁樣嘅價錢，你係 expect 佢行到嘅，咁你真係覺得呢個世界有咁大隻 夾乸隨街跳， 係你嘅 common sense 問題啦。 而我嗰、那個我嗰個 friend， 佢嘅定價貴唔貴先？ 我唔記得佢話幾多錢，係平啲嘅。 OK， 但係佢嘅概念咧係有啲似你講嗰種。佢話佢覺得放出嚟嘅呢一個嘅諗法，點解佢覺得就算個吸力差啲，佢都會放咧？佢係用咗收買佬嘅概念， 係 因為佢會覺得呢個世界係有人 專收呢啲嘢， 會收呢一啲嘅二手電器，哪怕佢用唔用到都好，咁係存在嘅。咁所以佢有一個概念就覺得，就算佢吸力差少少都好，都呢個世界本身係有人會收嘅，只不過可能喺收買佬嘅概念，你用得唔用得個價錢有分別啦咁樣。 係， 咁所以佢話係有呢個概念，佢覺得。咁有人買一啲用唔到嘅嘢都好正常啊，收買佬都係咁樣㗎嘛，佢、 啊、 都會收㗎啦。咁我而家只不過將一嚿嘢放出去咁樣，佢類似咁嘅概念嘅。 佢覺得上網買嘢嗰啲人都係收買佬 嘅。然後嗰下我差啲俾佢大咗少少，但係我話你不能夠咁講，因為呢個牽涉到你喺邊度放嗰樣嘢。如果你用翻頭先嘅概念，你揾翻一啲真係回收啊、 嗯， 用回收呢個字我覺得比較啱數。 係 一啲回收嘅平台，你部嘢用唔到咧？ 咁好合理啊！ 我覺得咧情有可原，因為佢用回收呢個字，但係問題是你放去嗰啲網站咧，嗰啲二手拍賣網啊，大家喺嗰度買嘢，平時嗰度用嘅人咧，真係會真係希望物色一啲用到嘅嘢比較多。我唔排除有啲人純粹要買翻，可能佢拍嘢要揾道具，可以係嘅。 我中意攞嚟儲唔得咩？ 可以，雖然我少聽。 邊話邊有人話熱水壺啲水一定要熱嘅啫？ 但係我話呢個真係我話。你自己都用唔到，同埋佢因為佢有嗰個少少，唔好話嬲啦，或者少少猛，或者有少少燥咗少少。 點解會俾人鬧嘅咧？ 點解佢話用唔到，又話要退貨，好煩咁。呢、這個就係我再捉住佢個位啦。點解人哋會覺得用唔到？因為你本身都用唔到。你自己唔啱嘅嘢， 你就呃俾人， 你就覺得人哋會用到， 都係嘅。唔係嗱，所以咧。我好理解呢个状况，我都戴翻个头盔先，我都惊我应该好多人闹，听众应该闹紧，有冇搞错？奔神啲概念咁样样，我都必先要讲一样嘢，就系、是、我之前咪同波成你讲过，我大扫除嗰阵时，咪攞咗部微波炉去回收嘅，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有换印仔，有面啦， 换咗包面啊嘛，争少少可以。跟住然后咧，其实我最初咧同呢个谂法一样，我都系好想揾个收埋佬帮我收咗部机去就算数啦。但系我最初都有谂过摆上网卖咗佢嘅，但系实在我都系过唔到自己个关，我都觉得系咯，我自己都用唔到，我冇理由摆上啲二手平台度卖俾人咁衰噶嘛，除非我真系用一个好平嘅价钱卖出去，然后写到明系用唔到嘅，你自己觉得衡量过 OK 你先买啦咁样，即系我会讲得好清楚咯。咁但系我最后都系冇咁做嘅，因为我觉得我都真系过唔到自己个关，又真系冇乜理由。你除非揾一个真係正正经经嘅回收商去回收呢啲电器嘅嘢啦，如果唔係好老实讲，你上网呢啲其实真係唔会真係卖啲用唔到嘅嘢俾人嘅。啊先为咗包拗颈我先咁讲嘅啫。 你嗰个讲法啱就係你预咗呢部机呢用唔到，然后你讲到明係唔得嘅时候，你睇下会唔会有啲人收啲用唔到嘅。咁我觉得都仲 make sense。 係。 白字黑字讲明。咁唔使喺度被咬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 系佢 expect 人哋觉得系用到，而佢又觉得部机真系俾人用到嘅。 佢觉得部机唔系用唔到啊，只系差少少咋。咁我话你都接受唔到， 佢个差少少都差好多、啊。 同埋我觉得就系、是、你嗰个用唔到嗰样嘢，系一个吸尘机最重要嘅功能，就系吸嘢。你用唔到一个吸尘机应该用到嘅功能， 即系我买个热水嗰啲咩叫做热水煲吓，我买佢装到水噶，佢煲唔到水啫嘛，有咩问题啫？ 佢煲到水，不过唔好热啫嘛，就一样道理咯。嗱，假设嗰个热水煲佢可以煲到80度啦，咁样 系， 跟住佢话呢部仲用到啊， 不過上唔到八十度啫嘛，四廿零五十度咯咁樣，佢係用到，但係佢嗰個所謂嘅用到，佢已經同佢本身嗰個功能嗰個合格嘅分數，或者佢本身 suppose 提供嘅功能已經唔同咗啦嘛， 或者可能係賣部。二手相机，部相机影到噶，佢储存唔到啲相啫嘛。但系佢真系影到相噶、哦， 你要影相啫嘛。 系你要影相啫嘛，我冇话包储存噶，而家系咪先？ 即系大家喺度斗玩捉字啦，呢个概念，我觉得好黐线啊。 不过我觉得呢样嘢，买个教训咯。我觉得你个朋友都要负翻啲责任嘅，都真系应该要即系退翻俾人嘅。 系啊，佢本身仲话有少少觉得嫌麻烦咧，唔系好想复人哋电话，跟住我哋话。你嗱嗱聲覆，因為咧，你呢個牽涉到個人嘅 conduct 嘅，哪怕你唔係成日喺網上面賣嘢都好啦，一間人哋就會覺得你係呃佢嘅，放部用唔到嘅嘢或者。用唔到嘅呢个字喺呢个情况显得好尴尬， 呢啲遗臭万年噶嘛。 系啦，你梗系嗱嗱声复翻人哋，然后同佢讲唔好意思，跟住安排翻退货退翻钱啦。 系啦， 即系呢啲同埋呢啲就好复杂嘅。你喺呢啲平台有阵时就系嗰个平台就提供一个地方俾你哋自己去交涉，咁但系实在里边嘅嘢系点样，你真系要自己倾清楚嘅。 系，冇错。 系啦，即系最好咧，我永远都系噶。你去到最好就见到实物，跟住先俾钱，就唔好预先俾咗咁样。 系啊， 除非你信得过大家啦。如果唔系，你真 系 口同鼻拗。你嗰啲平， 小心。 你都要睇清楚嗰啲平台嘅 terms。你唔系净系本地，你同外地有时都会买啲二手嘢噶嘛。 系啊， 有啲好 tricky 嘅，可能佢唔包你处理呢啲善后问题，因为佢呢个责任你自己个人承担翻噶嘛。通常佢哋都会。即係 suggest 你就係、是、即係最好面對面交易啊，或者點樣傾清楚先。如果唔係咧，真係好危險啊！ 一啲第三方嘅責任，佢哋係唔會幫到啲咩忙。 好難㗎，即係我依個 friend 就話係唔小心啫。你有啲人特登咁樣，跟住之後消失咗，你真係買一嚿嘢翻嚟用唔到。 所以其實喺網上邊去做呢啲咁樣嘅二手物嘅交收，係好容易踏入一個陷阱嘅話，好容易俾人呃。即係我諗大家。有時唔好太過掉以輕心咯，真係要小心 check 清楚，或者可能一啲交收上嘅俾錢先定係一手交貨一手交錢呢啲，真係事前要傾得好清楚咧，咁就唔會中招啦啊！希望大家都唔好撞到你嗰個朋友啦，希望你個朋友唔好再買嘢啦。 我叫佢你唔好再亂嚟，唔好搞到人啦。 你交俾其他人做啦，呢啲嘢好唔好啊？咁樣 啊，你呢啲真 係唔係最慘嗰樣嘢，你嬲佢唔落就係佢又真係唔係有心。不过佢真的不熟咯， 佢个概念比较古怪咯，我只能够话。所以呢个世界是会有很多的陷阱，很多的计谋，你会不小心跌咗落去嘅。而佢就用呢首歌讲时间本身都是一个计啊，一个不觉意咧，你就会跌咗落去，然后就发现哇，时间过咗咁多啦，点算啊？ 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我面上挂着笑，如何会享受恨，时间会继续跳，当面上挂着笑，要何会享受恨，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自己嘅全拍，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活在在于领悟系世上嘅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间嘅计中咗时间嘅计，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会变了样，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 上嘅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间嘅计，中咗时间嘅计，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 之前听我有 Triple G 的派台作品，时间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全面通关之后，深圳户籍居民无需要预约，可以使用24小时运作的自助机办理离香港一周一行再次签注。在罗湖公安分局出入境智能服务区，下午三点几，至少有150个深圳户籍居民排队办理一周一行签注，秩序大致良好，多个公安協助辦證人士。深圳市民顏小姐說，排隊大約半個鐘，簽注辦理需時大約五分鐘，過程快捷方便，即場可以領取簽注，以往要等兩三日才可以攞證。她說對上一次去香港已經是三年前，今次主要去探親和買化妝品。另一個市民陳小姐說，會去銅鑼灣買奶粉和護膚品，自己已經三年沒到香港，覺得好期待。從事珠寶行業的胡小姐就說，打算去香港出席展覽，了解和學習國外銅業的新產品和新技術。赛马会推出为期三年的早发性脑退化症支援计划，为40到65岁怀疑有早发性脑退化症患者和照顾者提供免费支援，包括为未确诊者提供一次性免费诊断和检验，免费提供跟进和相关照顾课程，以及相关专科医生转介服务等。赛马会旗帜员总监郭志睿话：喺65岁之前出现脑退化症嘅症状，会被界定为早发性脑退化症。临床病征同一般脑退化嘅人士唔同，除咗记忆力下降之外，行为同埋性格亦都会有转变。所以早发性脑退化症人士面对嘅生活有更多需要关注嘅地方。佢又话：早发性脑退化症牵涉很多成因，例如饮酒、新陈代谢原因和基因疾病等，成因相对一般脑退化症较为广阔，亦都同家族史有关。土耳其接壤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之后，两国合共的死亡人数增至超过5000人。世卫官员说，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0000人。搜救行动在星期二朝早继续，并且加快进行。土耳其卫生部长说，至今一共有超过220队土耳其国家医疗救援队、810多架救护车和4200个以上的医疗人员去到灾区参与救援。灾害应急管理局就说，已经派遣16000多个工作人员入灾区，并且运送了65000个临时帐篷和300000张毛毡。专家说，缺水、缺氧是灾民和被困瓦砾的人生存的关键障碍。

全港25个港铁站而家仲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添，咁方便，不如登记完先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白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冇咩事，我一阵完节目就走啦，我要翻去陪我啲宠物啊！ 得啦得啦，收到啦，知道啦。阿斌神咧都系一个爱宠物之人啊，所以佢有时间都会翻屋企陪啲猫猫嘅。有时会见到佢同啲嘉宾做完访问的时候倾开宠物经咧，都见佢哋倾得好开心。跟住嚟呢位朋友都一样，佢都系爱宠物之人，佢系林欣彤。为保姆遗弃动物协会演唱呢首主题曲。 日边夜，如夜边日，有几束永远的花，有几次抱起始终不撇下。来一些奇迹好吗？路况尽尽头是你方向吧，跟你走走到时代最有限，看到是太多相依的。就相依的天下，你是我的家，其余的忘为他，忘为他，被遗弃也不惊怕，能同科，能同家，能重生，世界辜负过你吧，世界伤害过我吧，能和谁做？Yeah. 状态，也撩拨你去解。 听闻林欣同生日派台作品。 我是你的家， 歌名叫做《你是我的家》。是一个主人对于宠物来讲，你就是他的全部，你就是他的屋企。他同人不同，因为对于你来讲宠物可能可以取替，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已习惯没有你的现状，如够去度过生活繁忙，仍然能饰演快乐强悍，到漫长藏匿于屁窝，挂念快渐遥远超负荷，还在凑着记忆的线索，如若情感可决定收放，到底清荒谬定还是个星光，你我在人海飘失对方，过去犯太多不必的错，到这日才终于发觉又怎改过，由下个取替我，望你亦会想不舍得最初，答案又如此的清楚，何必继续沉迷以往，犹疑心多，从前爱过便好，放下照片封妥，是与否不必追究， 当作是重新可再次获得自由，谁能放下伤口，痛过后才舍得真的放手，爱过后才懂得日后回忆会是长久，不惜挽救就着以往自首，悔恨更加罕有，再会别要牵扯。 听过男仔和 Carita 合作的新歌，歌名叫做《下个取替我》。有时行开离开一个关系呢，不是因为不再喜欢你，而是有些衰格的心瘾。 我那天不过想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尾的别离，我那天忘影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其实一早处了屁，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串起，最后我的

鸭，哎呀呀呀，分开家会念挂。我未是你吧？其实那天亲你时，难忘记他。让你猜到吧，识破吧，犹豫生死，才会不说话。其实直天当我亲他。 Don't you understand? 从前都明白， 生气吗？谁 也是我厉害。 一个家， 从他人我明白。 谁 也 想我吗？ 无论是怀中所 感， 牵挂。 但他人都明白， 原来是我厉害。 但 他人我明白。 听过古巨基和 Tyson Yoshi 合作的歌曲，今晚叫做 Second Favorite， 第二最爱。有没有曾经试过神时卯时的时候想起他，然后想，咦，为什么当日我会做出离开他的决定呢？而现在为什么我又会想起他呢？解释不到的时候就会赖下去这些是缘分呢？ 如若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真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只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长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只跟那花道，苦水催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作得准吗？无谓精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 有梦牧神作曲，有陈奕迅和林家谦编曲，李荣浩监制，陈奕迅、李荣浩。听过陈奕迅的派台作品叫做《盲分瓦架》。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叙事曲咧，永远都系令人咧好有感受嘅。呢两位朋友亦都系咧唱功一流啊 ！Lucas Graham 再加埋 Mickey Guyton Home Movies 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第二位。 In the local bar, smoking in the dark, it was perfect timing. What they both didn't know is how far this thing would go. And they might not want the truth, but if they do.Even if they don't, then play 'em just because. Let 'em see the highlights, and don't forget the lows. Everybody's got a story, no one knows. So just let 'em play until the credits roll. 做亞網冠好有機會問鼎冠軍，都係一隻好好聽嘅作品啊！屋企家人其實都係好重要啊！本週 number two Lucas Graham and Mickey Guyton Home Movi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五千人，世卫官员话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二万人。搜救行动在星期二朝早继续，并且加快进行。土耳其卫生部长话，至今一共有超过220队土耳其国家医疗救援队、810几架救护车同埋4200个以上嘅医疗人员到灾区参与救援。灾害应急管理局就话，已经派遣16000几个工作人员入灾区，并且运送咗65000个临时帐篷同埋300000张毛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和有雾。在天气预报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车龙啦，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另外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以及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博弈，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踏入2023年 ，Lollytalk 有全新嘅派台作品，叫做《七姊妹星团》，由周国贤作曲，小黑填词，尝试新嘅气氛，所以今次感觉系一首热血动漫风嘅日系乐队作品。七姊妹星团由每一个嘅团友感受到嘅迷茫，到各自追寻自己梦想，然后同乐迷一齐踏上梦想旅途嘅心路历程。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Lollytalk》，七姊妹星团。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Lollytalk》，七姊妹星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Music is my getaway.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今日呢一对嘉宾去完旅行，终于翻嚟揾我哋啦。 他们去完之后究竟感情丰富了定抑或是有解散的隐忧呢？所以我决定送这一句给他们听着。 罗利卡多， 我想他们最需要多谢自己的就是他们没有解散到啊。 送音乐嘉宾是由 Lollytalk 的 Hi、 大家好，我们是 Lollytalk。 原来呢你们刚才有收到一些牵示呢，关于我们今天送给你的这一句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这一句呢是波胜所创作的。 哎，你 开那建制啦，今首歌今日系呢就諗咗句日文嘅，佢都 系 你读啊。 Lollytalk刚才你们是有人鼓动了，刚才是不是阿妹鼓动了？系啦，因为头先佢头先你哋喺度试下啲音嘅时候，我记得你有一下中咗我心，唉， 唉，你应该开心啦。 点解啊？ 证明我哋嗰啲思路都好正路咯。 谂呢一句系我哋觉得今次就应该有翻啲日文喺里边，就需要啦，有翻啲元素喺度啦。咁啊，同埋即系罗利卡多，即系 in case 听众唔知即系阿里卡多多谢感谢嘅意思。我谂系今年年头开始去到呢排做访问，都系好多啲感谢说话，系啲感谢大会啦。咁系啊，所以今日呢一个咧，呢个题咧，我觉得谂咗两个方向嘅， 系 一个咧就系正经啲嘅感谢方向啦， 系 另一个题咧 唔正经嗰个， 就系因为日文啊嘛， 系啊， 佢哋去完日本啊嘛， 系啊， 我想听日本嘢嘅， 我都想啊。 不如我哋聽有啲開心啲嘅先啦，去日本個 trip 先啦。咁然後感謝大會嗰啲，我哋轉頭啦。 好，可以啊， 感謝大會嗰啲大家都知噶啦。 感謝都 係啦。咁但係今次喺日本之旅，即係係咪你哋第一次以組合嘅形式咁樣去遊山玩水去玩啊？ 係啊，第一次 同朋友出， 都係小分隊嚟嘅啫。 我哋 今次其實都開心得嚟，都有啲唔開心 啊，因為少咗個啊嘛。 係啊， 哎呀。 食嘢都食乜 係啊？乜味？同埋佢嗰份雙數易分啲咁啊啲嘢食，依個單數就好難分。 我留翻嚿俾佢拎翻咪得。 係啊，拎翻嚟香港俾我。 因為我完全感受到你嗰種 bonding 咧，就係你哋去到日本邊個地方都會諗起 Cindy。 全部都踢佢咯，啲鹿啊！ 見到只鹿又諗起。系 Cindy 咁样嘅， 你老后快啲， 佢又带住个心去旅行，因为带住。 哇！感唔感受到啊 ，Cindy？ 而家感受到。 唔係嘅，其實佢哋有，即係佢哋都有買到啲手信俾我啦，全部都係粉紅色嘅零食咯。 冇錯， 即係佢哋，我 feel 到佢哋喺日本食咗好多嘢，所以決定翻嚟香港都俾翻啲嘢食我。 唔係喺香港嗰啲百貨公司都買到嗰啲。 我未見過嘅， 搭飛機㗎，搭 個飛機係唔同啲， 度身訂做㗎，佢啲手信。 咁又過個關先啦，跟住嗰啲禮物係。但係有冇話呢個 trip 其實係幾時定係會諗住大家咁多姊妹一齊去飛過去玩啊咁樣㗎？ 其實我哋一路都有呢一個諗法，想一齊去玩，跟住就年尾嗰陣時。就 傾好， 諗住去就開年尾嗰陣， 年中已經 有咁嘅諗法，係啊，跟住本身就安排咗喺年尾嘅。 我哋本身中間咧有傾過話，不如咧我哋有四個想去日本，四個想去韓國，然後就 分開 一四戰啦，一四戰就分開去啦，解散咁樣。但係咧最後決定都係冇我哋一齊去，係啦。但係咧四個想去日本入邊，其中一個係我嚟嘅，所以其實唔知點解最後係少數贏咗， 想去日本贏咗三 個。其實想去旅行。你去邊都得嘅， 唔係係想同 係想同你大家一齊去。 好奇下先，邊四個係行日系嘅，邊四個係行韓系嘅先。 日系， 舉手先。 大 U 啦 ，Cindy 啦 ，Yanny 同阿妹嘅。 哦， 咁啊，點解最後兩邊揀係日本贏咗嘅？ 其實因為說服佢哋咯。 係啊，我哋勁咯。唔係啊 ，D N 好似平啲嘛。係 啊 ，D N 平。 有道理呢個。 買嘢平啲。 我係啊。啲 yen 平啲啊，啱啊，冇錯 ，yenny 平 ，yenny 平， 哇 ，yen 平啊，啲 yen 平， 好難好難。 有冇特登去為大家安排一啲好特別嘅行程，或者可能喺個 trip 度做一啲好難忘嘅嘢咁樣噶？ 安排行程嗰兩個， 我哋又 辛苦咩咩嘢？ 我諗住係放鬆嘅，但係個行程都排得比較 比較長， 非常 call time， 日 call time 就七 點。七點鐘左右， 但我想講每次大家都係遲半個鐘出門口嘅。 Elka 有一日搭緊地鐵嘅時候，我講話咩咩啊，乜真係要 call time call 七點，真係好認真咁樣問我，隻眼水汪汪，可唔可以晏啲起身啊？ 咁點解係七點鐘啊？即係你嗰個安排係？ 因為咧，我哋得一個洗手間，咁、我哋七個人啦，咁化妝啊、set 頭啊、換衫啊，都幾個鐘啊。 同埋日本咧，嗰啲嘢好早就會收咯，所以咧好多時，同埋佢好快就天黑。即係好多時要好趕去做曬， 太多嘢想玩。 係同埋，因為我哋有幾個人咧都係第一次去日本咁樣啦，跟住所以咧即係就好想即係好感受下做，係試多啲嘢咯。 啊，有邊嘢第一次去日本啊？我三個 Elka 妹阿蛋，咁你去之前對日本其實有冇即係好大 fantasy 或者點樣樣嘅？其實 有啊，有啊，即係就係會好靚咯，即係會覺得自己置身於劇集裏面，即係 劇女主角， 跟住佐藤健就會行出嚟啦。 我想講有個趣事就係臨去旅行之前咧，我哋喺香港，即係佢哋會想買嘢，佢話啊留翻日本買啦，但最後日本係乜都冇買到嗰啲嘢咯。 唔係啊，嗰啲嘢係香港都買到喎，發現真 係。係啊， 所以其實冇乜用。我諗住日本平啲啊嘛，好期待個心情，即係期待咗一個星期，即係成個星期想買嘅就，去日本先買啦。 係啊。 但好笑嘅，因為一路咧，如果有留意 Lollytalk 個社交平台咧，會成日話佢哋呢個 trip 咧就係準備要解散，即係考驗姊妹情嘅都我深信。有冇真係今次經過呢個 trip 度，真係覺得係有考驗到呢樣，而係成功嘅咁樣？ 我想聽呢啲喎，啲生活上 都有嘢爆喎，係。 因為咧，我哋七個啦，大家啲生活習慣好唔同，之後咧啲嘢咧又成日都亂咁撇， 係啊。 系啦，即系又唔执啦，又 系啊，又唔抌垃圾， 人马就 系 咁啦， 肉干又 系咯，人马就系 澄清澄清， 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嘅，即系我哋都。 但系咧，我哋其实我哋都有一晚专登坐低，跟住就喺度即系倾偈，即系讲下大家心底嘅说话，即系可能经历过呢个 trip， 即系大家嘅一啲睇法啊，或者即系巩固一下，系啊系啊，即系所以其实都 OK 嘅，即系虽然系有磨合嘅位啦，但系大家我哋呢个 trip 个名其实系包容之旅， 包容之旅， 系要 有包容嘅。有我哋一开始有闻到啲火药味嘅时候咧，就会讲包容， 包容，包容，包容， 即系就会有人嗌包容出嚟咯，定系 我哋就 包容 翻住 啲语气。 我而家又谂紧啲好衰嘅嘢，就系如果要佢哋八个人都揀一个最想同佢去多一次嘅成员，去旅行去多一次嘅成员，揀一个啫，睇下佢哋各自会揀边一个。 Okay. 好好噶啦，揀去唔係揀唔去 啦。好啦， 咁不如俾 Cindy 揀先啦。 我會揀 Yanny 哈哈。哈哈咧喺我哋平时咧未去旅行之前嘅嗰段好忙嘅时间入边咧，我见到佢不停帮大家安排行程嘅，所以边有其实边都有嘅。不过就系因为Yanny 哈哈佢成日都好搞，中意佢好搞笑啦，成日都系咁大家要边套和服啊，边套啊，可唔可以快啲讲边套啊？即系我就会觉得啊，佢安排得好细心啊。 系啊，Yanny 虽然语气比较恶， 你不嬲都中意，但系Yanny 系不嬲都中意做呢个位啊？定话冇啦呢度佢系要我做噶啦， 我好似都 OK 喎， 系啊，佢都成日會，本身個人都係好 organize 噶嘛， 系啊，處女座， 系即係收集曬啲人今次想去邊啲位嘅時候，好啦，我就排啦，行程點安排，你 enjoy 呢啲嘅， 係同埋連即係買機票啊、book 邊度住啊嗰啲，全部都係，不如我哋咁樣咁樣，不如我哋咁樣去，成日都佢提出咯， 哇，我都想同佢去，我都揀，好揀同你去， 哇，你咁樣乘機嘅，喂師兄過分啲喎。 系啦，咁啊 ，Cindy 系拣 Yanny， 阿蛋， 等下蛋先。 我会想拣 Cindy 咯，因为佢咧就冇同到我哋一齐去旅行啦。咁然之后，其实好多嘢都错过咗啦。但系即系又好想带埋佢一齐去啦，但系佢又行动不便咁样，行动不便，所以就系咯，即系好想如果再有多一次机会嘅话，就可以同佢一齐去咁样。就我真系齐人嘅时候， 跟住啊，蛋。 我应该会想同阿 U， 因为呢有一晚其实我哋去日本嗰阵时候，就係、是、有一晚我哋两个自己倾偈啦，跟住我就觉得我哋两个系即係嗰个去旅行嘅步伐啊，或者嗰个諗法系有啲似，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我哋一起去旅行，可能一起玩啊，或者一起相处嘅嗰啲时间应该会磨合得好。 跟住咩咩啦。 我应该会揀 Yanny 啊。因为咧，我同 Yanny 咧睇嗰啲嘢咧都好相似啦，跟住大家都好中意去策划啲行程啊，因为我都有份去策划嘅同佢，咁所以就唔惊大家冇意见咯，反而有意见咁我哋就个旅程会更加丰富咯，系啊，因为我去旅行好中意周围玩嘅， 系即系预先睇咗好多，跟住 plan 到咁上下去到玩嘅， 我连系搭咩车啊，几点有车我都会睇定咗先咯，因为我系要负责带住佢哋落车啊、上车啊。边个站啊？ 有冇漏咗件啊？有冇漏咗啲嘢？ 有啊，系啊 ，A B C D E F G 咁样，一二三四五七咁样， 步数点解成日都争一个咩？ 成日争一个， 成日争粒鸭仔。 跟住到阿 U 啦，我最想梗系同白嘅一齐去啦。哇！ 会变问题喎你， 但由于我系一个聪明嘅人，我会拣同妹妹同 Yanny 去。 全部拣 Yanny， 系因为我系一个完全唔想思考。去边，即系我系冇所谓嘅，即系去边我都会好开心。所以咧，有咪咪去整啲车程啊，嗰啲饭店啊，住边啊，之后 Yanny 咧就谂啊食咩啊，因为我同 Yanny 嘅口味都好似嘅， 系 啊，呢趟旅程发现咗呢样嘢，所以就OK 啊，带两个够。 我收翻，我唔拣阿优啦，我唔拣阿优。 唔系，Tanya，I love you。 但你发现口味似系，例如系点样样啊？即系有边啲特别嘅似嘅位噶？ 好多嘢都好似。 我哋系真系，我同 Yanny 系乜都食咯，仲 都系土象星， 同埋系啊，都系系乜都食啦，就会OK， 我哋一齐坐啦，食嘢嗰阵时， 即系会试新嘢咯，同埋 系啊， 我都同你食得好似话，用感觉系。 你带埋Cindy 去啊？ 你都好中意食我妈咪啲饺子噶喎， 唔好系啊， 同你妈咪去啦，好似啦，大家 系啊，发觉都好似啊， 所以要带晒八个。 其實都似啊，個 大細八個係咯。 Elka 咧 ，Elka， 其實我自己 struggle 緊兩個人嘅，即係首先咧就係阿蛋同阿妹啦。因為咧，其實我首先講阿蛋先，阿蛋咧就係因為我同佢中意嘅嘢都好似咯，即係譬如食嘅嘢啦，即係又中意去韓國啦，唔係中意我未去過， 所以好想去， 好想去韓國啦。跟住然之後想去嘅景點又係差唔多嗰啲，就感覺上好似夾啲咯。而阿妹咧就因為佢中意瞓覺。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瞓覺嘅， 得唔搶啊？ 係啦， 我覺得 佢嗰啲位係啊，佢係好搶嗰啲嘢，阿蛋係。但係阿妹，我覺得佢係可以同我一齊瞓覺，超住去旅行。我 睇風景喎。 嚇！阿蛋嗰種搶又係點樣？邊一種咧？ 我就係跟住美美同埋 Yan 搶， 係跟行程。 係啊，但係佢又係嗰啲唔想 plan 啦，跟住但係又要搶嗰啲人嚟嘅。 冇錯， 冇錯。十點啊！十點啊！去下個 location 啦。 係啊，就係咁樣 啦。 系啊， 即系如果有人 plan 咗，你系跟足晒嗰啲嚟嘅，你会 系啊。所以而家咁样谂，我会想同阿妹去咯。 咁希望唔使七点钟 call time 先啦。 咁到 Yanny 啦 ，Yanny 大压力啲喎，好多人。 系啊。 我梗系想第一个，梗系同妹妹啦。 不过我都想同 Cindy。 系睇下会唔会解散咯， 我觉得如果夹唔夹咯，系啊，如果我同 Yanny 都夹唔到嘅话，我哋可以绑噶啦， 爆炸。 但系咪太好啦，即系喺搭车嘅时候，佢会选择唔瞓觉， 你唔好喊啊， 你 唔系好喊，冇得瞓啊，你瞓晒边度攞车啊？ 系咪咪想喊？ 其实佢想瞓。 Story 睇住咪咪影住佢哋全部瞓晒，我真系，我哋一上车就。 因为我要谂，即系上车之前都会睇定边个站落车。当我坐低嘅时候咧，好啦，我收翻部电话，谂住同你哋倾偈， 系瞓晒， 因为太长啦，即系好攰啦。跟住休息嘅时间就系喺车上面， 因为嗰啲车厢有暖炉， 好容易瞓噶。 好舒服啊！ 咁阿妹啦，阿妹咧？ 我自己最想，梗系首先要同阿 Cindy 去先啦。因为咧 ，Cindy 其实佢自己都冇去过日本嘅，但系佢自己本身好中意日本，即系我都会想我哋可以提人再去多次日本啦。跟住而今次呢个 trip 咧，我觉得我自己都好，即系好多谢 Yanny 啦，同埋妹妹，因为佢哋两个咧都系好。即係好安排曬所有嘢啦，即係等我哋，因為其實我係冇乜，即係我已經八年冇去過旅行，八年以上啦，所以其實我係零經驗咁滯啦，即係已經係冇意識嘅咯，去旅行 冇意識， 太眼瞓係嘛，冇意識， 跟住啲人行咯就， 即係太細個咧，即係完全唔記得啦，跟住所以即係經歷完今次咧，我都希望我哋下次去旅行嘅時候，我想幫手計劃啲嘢 ，OK， 例如晏啲起身， 係真係要 達成嘅呢個。 要錄低佢， 為大家取回一個公道嘅睡眠時間。係啊，即係我都會想，即係其實我都會想參與喺安排上嘅，但係真係今次唔識啦。但係今次學過之後咧，我都會想同大家一齊去計劃啲嘢。 交俾你啦， 交俾你啦。 好 ，Yanny 即刻想同你去旅行啦， 即刻可以啦。 同埋今次咧時間比較倉促啊，即係計劃的行程都是得幾日，所以我哋下次我哋八個齊，我哋再計劃得再走。 佢一個月， 佢 一個月， 耐啲 咯。可以十二點鐘起身咯，係咪啊 ？Elka， 你再晏啲。 现在个中有你，甜美淡雅不腻。 别独奏，要着一杯奶盖而确幸瞬间袭来，雾望他分可但再独餐吃食材，现实很多障碍，如果本可满载过真可以断开，还未有滑夜的比赛，小白面总有事情才，让爱始终相信爱，寒冷笑话不甚不耐，换你猛大事都感觉不怕我的害怕，仍要拖你走遍来日世代，多几次太母后追晚游，多几次世日吹奏，甜到大家三分已经足够，填满快乐宇宙，十万游戏没有尽头，共同游玩亦可有尽，我要抱着抱别拍走，能够笑着看着那角色也别独奏，尚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依旧，就算有气这块枕头，共同游玩亦有抽上够，要变就变就算丑，能够笑着喊着那些失也不遵守，陪你逐次漫游，多几次细也吹奏，甜度尚有三分已经足够，填满快乐依旧，就当有 听我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 Lollipop 之前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三分甜》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哋介绍新歌。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284宗，但是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就有8宗。香港高尔夫球会宣布，今年本港将会举办亚洲巡回赛分站赛、沙特阿美石油团体系列赛和停办两年的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三项赛事都会在粉岭球场举行。系列赛由沙特阿拉伯的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赞助，属于香港首次引入由中东举办的大赛。赛事是全球最大型的女子团体赛，有36队参加。香港站赛事预定将会在10月举行。至于在3月举行的国际都会高尔夫球锦标赛，属于疫情之后首个在香港举办的国际赛，亦都是香港首次获纳入亚洲巡回赛分站赛事。香港球手张鸿熙和许龙一早前已经夺得参赛资格，而11月复办的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就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体育赛事之一。土耳其昨日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造成几千人死亡。应土耳其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遣由82个队员组成的中国救援队，下午携带救援装备和物资，由首都机场出发飞去灾区。外交部话，暂时冇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中方十分关注灾情，已经第一时间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机制，将会向土耳其提供4000万人民币的首批紧急援助。 中国红十字会亦都已经分别向土耳其同埋叙利亚各提供$200,000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日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较为潮湿同埋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依家单交通意外咧仍然未处理好噶，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站、伟业街近住常怡道、清水湾道近翠雅花园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安寿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住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汇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塘会。咁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海景花园，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重建》，作曲 Eric Kwok， 作词郑敏。主唱麦曾比特， 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圈里。 Love Kane 作曲余宏龙，作词郑敏，主唱 Anson Bean。我们在结束时开始，作曲苏道哲、胡鸿钧，作词钟雪，主唱胡鸿钧。 冲出荒谬之外。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4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轻松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Lolly Talk 嘅。咁啊，头先听咗你哋呢个日本之旅啦。咁、其实呢个新歌咧，七姊妹星团咧，我见已经有 fans 改咗七姊妹女团咧。 系， 大家咧 睇快手啊， 睇翻啲歌词，应该大概都会 feel 到个 trip， 大概会有啲咩发生啊？咁样系啦。咁啊，但系喺新歌方面咧，咁啊，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呢一首新歌，咁啊，再慢慢讲下呢一首歌嘅内容嘅。 我估先啦，因为今次即系好难得揾到啊周国贤、周爸爸同埋啊小黑一齐去合作咧。呢一个组合咧，我觉得点解会促成咗七姊妹星团呢一个主题系？我谂深敲都会有俾啊周爸爸佢本身自己嘅有时三部曲，即系重逢啊、星尘啊呢啲去影响到，因为其实每一次会发现佢哋两个走埋一齐写嘅歌曲嗰、那个类型或者歌词内容，都会系同一啲宇宙观有关嘅题材嚟嘅。咁、我谂可能喺呢个嘅前提底下都谂啊，可唔可以将我哋八姊妹嘅感情摆翻落去呢个宇宙观入边咧，咁可能我就谂系咪可能最初都有呢个谂法，所以就有今次呢一首作品啦。 系，咁我想估嘅就系今次去谂呢一首歌嘅嗰个风格或者个 style 上面咧，系想用战队即系我谂应该可能都几受 MV 嘅影响，每人一只颜色嗰种咧，我觉得有啲即系 Prismo 的 Doremi 啊，死啦你识唔识噶呢个？ 识， 哎好彩啫， 咩嚟噶？ 喂，俾你卡，俾你啦啦，婆婆你啦，比比乐多嗰、那个，有冇听过？ 唱 K 小魚仙嘅呢個全部， 其實好毒噶， 光之美少女， 光之美少女嗰啲咯，係即係我覺得係，係諗住係即係美少女戰士啊嗰種戰隊嘅嗰風啊，所以嗰、那個嗰、那個歌裏邊可能有一啲嘅 substance 聽落去都會有一種嗰啲美少女戰士嗰啲音樂嘅嗰種聲喺裏邊，即係個又係咁，亦都再重啲啦咁。好啦，咁啊可以逐個揭曉啦。 其實咧可以一次個揭曉， 係因為兩個都錯啊。 因為咧係兩個都部分正確嘅，因為咧點解咁講？其實係錯嘅。因为咧， 系应该调翻转， 系啦，应该调翻转。其实系我哋收到先发现，哇，战队啊，哇，星尘啊，咁我哋嗰阵时揾周国贤啦、Saran 啦、高佬啦、小黑老师啦，佢哋全部咧，我哋都冇讲到话我哋想要呢个感觉嘅。不过咧，佢哋即系可能based on 我哋本身嘅一个团队嘅一个 style 啦，即系比较想即系会比较贴合本身佢哋寫日系嘢嘛，咁佢哋青春活潑嘅時候咧，就會諗到守衞地球啦，咁可能係咁樣。咁然後咧去到小黑老師收到Saran 嘅編曲之後啦，咁佢就因為同埋佢都收到我哋嘅佢叫做萬字文， 萬字文啊， 係啦。咁收到個萬字文之後咧，佢就見到我哋成日都提起我哋同埋七個姊妹咁樣，係啊，同埋我哋又好想感恩，係好想多謝嘅人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咁不如將既然都七姊妹，七姊妹咁，不如就七姊妹星團啦，因為都有一個咁嘅星團，同埋星團本身個意義就係在於佢個吸引力法則咧，即係佢吸引力啊，會吸引到其他嘅星星圍埋一齊成為一個星團。咁所以即係除咗我哋八個人之外啦，都係身邊我哋嘅團隊、我哋嘅波板堂、我哋屋企人啊，支持我哋嘅人咁樣去形成呢個星團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 technically 係我哋收到之後先 會知道曬啲。 不過咧講起有時三部曲咧，因為咧我哋喺錄音嘅時候咧有一個趣事發生嘅，因為高佬咧係有整過一個咧叫做七姊妹星塵俾我哋聽，就係將星塵嗰個我哋好中意嘅outro擺咗去七姊妹星團嘅結尾嗰度，咁就變咗做一個另一個感覺嘅東西咁樣。 係，咁就因為呢一個嘅合作有冇啊？其實 Day One 係點樣樣去撮合？ 我哋嗰陣時喺 Tone 嘅後台度咧就遇到佢哋啦，咁然後就問佢哋，膽粗粗問佢哋可唔可以幫我哋做寫歌咁樣咁然後就真係估唔到促成咗呢件事，係突然間就出現咗，佢哋 send 咗 demo 俾我哋啊 咁嗰時冇話點樣知道呢個消息係咪即係八個一齊就知道哦，係喎，即係 Saran 可以幫我哋。 唔係㗎，係我第一個知， 係 跟住我仲要唱 demo 俾佢聽，係啦，因為咧要計劃俾佢哋有呢個逐步揭曉嘅一個感覺。 係啊，佢哋嗰陣時隱瞞住我哋七個，唔俾得我哋知住啦。 係啊，做 surprise 勁興奮喎咁樣。 其實佢一開始咧，佢就係逐步嘅，佢就係咧就突然間咧就我哋圍埋一齊啦，跟住就 roll 機，跟住咧就開始問問題啦，即係就問 问啊，你哋觉得我哋嚟緊呢首歌会系啲咩嘅 message 啊？你你估啊，你估下系乜嘢咁样，即系系咁估啦。系啊，跟住我哋系唔系佢连引导都冇，俾我哋喺度盲估啦，即系我哋就估到系估到唔耐烦啦。跟住之后佢最后咧就播，首先就播咗德国曲嘅 demo 俾我哋听啦。咁就未有 Cindy 把声嘅。跟住我哋就听完之后咧，就已经开始喺度估啊，即系呢首歌你觉得系咩感觉啊？你听得出啲乜嘢啊？咁样啦。跟住讲完之后咧。就再播 Cindy 嘅 demo 咁样，跟住我哋就睇埋歌词咁样啦，即系成个过程就系我哋一步一步，啲眼泪一路一路越嚟越澎湃咁样。 系我甚至咁听 demo 特别一开始未有歌词，即系未有 Cindy 把声嘅时候，你哋有冇记得嗰阵时对嗰个曲嘅感觉系嗰阵时讲过啲咩噶？ 其实一开始就已经系觉得系好日系好动漫嗰一种，系好热 漫主题曲。 系啊，我记得有人讲嘅话系好似去战斗咁样嗰种感觉咯。 嗯， 你讲 嘅，系系系，好似 咁。但系今次嘅录音部分，其实比起以往嘅作品咧 ，solo 位我觉得系会唔会多咗一个压力嘅？就系、是、因为可能喺 intro 嘅部分咧，大家嘅 solo 会系变相啲配乐比以前再静咗好多，自己把声出嚟系会再 detail 多好多嘅时候，就要谂一谂。錄音嘅時候要最好嘅狀態去啦，咁樣。 我咧就係事先揾咗 Cindy 去練習先嘅，就練習咗成首歌啦。即係到變相入錄音室嘅時候就冇咁驚啦。係跟住然後錄自己嗰句嘅時候，即係平凡像我這種女孩嗰個咧，係好啱我啊！ 喺佢成日咧都成日话自己系一个好平凡嘅人啦，跟住就又唔系话特别叻唱歌啦，因为佢比较即系喜欢跳舞啦咁样，跟住佢就好担心人哋会点样即系点样评价佢咧咁样。其实佢成日都有呢一种confident crisis 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即系我见到佢喺呢首歌即系录完啦，去到甚至我哋表演嘅时候佢嘅。自信嘅係真係有多咗咯，再係啊！我又覺得即係尤其是即係呢一年嚟啦，睇住 Yanny 喺唱歌方面嘅自信越嚟越多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好開心。 佢哋成日都唔係成日嘅，但係佢哋會有間唔中有讚，哇！你真係進步咗，我內心默默感動。 其他咧，其他成員嘅一啲錄音過程，今次有冇有係一啲好玩嘅過程啊？今次 其實因為我試咗和音咯，因為之前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唱歌啦，但係對於和音呢樣嘢我係好抗拒同埋好驚嘅，因為其實我又好想試啦，但係就係有種恐懼，你明唔明？但係跟住然之後就好開心 ，Cindy 就叫咗我同阿妹同埋佢自己一齊參與和音嘅部分啦，所以就係一個幾大挑戰。 係咁，但係你哋三個負責和音係咪即係監製佢話你哋有冇邊個想試？咁大家主動去投即係舉手定係點樣嘅？ 嗰陣時高老就有問我嘅，佢就問你覺得如果我哋喺呢度揾三個人錄和音啊，咁一個係你啦，咁仲有兩個你會想揾邊個啊？咁樣咁嗰陣時當時咧，我腦 pop up 咗咧，即刻係 pop up 咗阿妹同 Elka 呢兩個名嘅。咁最主要原因咧係因為咧阿妹方面咧就係佢成日都同我講好想試下和音，因為咧有時我哋之前兩個自己出 show 咧都會有即係我幫佢和音嘅一啲玩嘅 arrangement 啦，咁跟住佢都會成日同我講我都想試下和音啊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咁今次有得俾佢和音，當然一定要揾佢啦。其實之前咧三分甜啊都有諗住揾嘅，咁但係基於時間問題咧就趕唔切咁，咁所以係一個遺憾嚟嘅，我覺得。所以今次係完成到呢一個，我係覺得非常之好嘅。咁另外就係 Elka 方面咧，就係之前咧我哋一啲 live performance 嘅時候咧，佢都有講，即係我都有話，喂，不如 Elka 試下和音啊。咁其實當時係好緊張、好擔心嘅，同埋其實佢自己都默默練咗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佢如果咁恐懼嘅話，不如我哋幫佢克服呢個恐懼啦。同埋其實佢真係想嘅，即係佢係喜歡呢件事，只不過佢係恐懼呢件事。所以我覺得可以俾佢喺錄音室度試咗呢件事去。 咁 Elka 你真係唱緊嘅時候，其實係咪已經可以冇咗嗰種驚㗎啦？即係都真係埋佢。 我發現到我入到錄音室嗰一下係真係冇咁驚㗎喎，即係因為我記得嗰日咧，我錄音之前咧，其實就去咗唱歌堂咁樣啦。咁嗰位唱歌老師都有同我 prep 啲和音啊咁樣，但係因為其實都係第一次 prep 嘅啫。Cindy 係之前錄咗一個和音嘅demo 俾我聽，咁我就真係齋聽熟佢，跟住就去啦。然之後好開心，高佬都有讚我話我都做得幾好，所以克服咗呢件事。 咁其他成員咧，因為今次同高佬去玩嘅時候，會唔會都哇前輩咁樣，會唔會緊張感特別強嘅會？ 其實我同佢都係一樣，入到去嘅時候都係好緊張，因為本身即係因為都我自己本身唔係太熟高露啦，咁所以好驚，唔知會唔會佢係好惡啊？係因為其實咧，我咬字啦、唱歌同啲拍子都不是太好嘅，都要去加緊練習嘅。但系通常依家咁样嘅情况，再加埋紧张咧，就会做得更加会唔好，咁所以就会劲惊啦。但系好彩去到嘅时候，佢就冇，反而冇闹，即系唔系闹，佢系即系好鼓励嘅啲说话俾你，令到你会更加有更多自信咯。因为咁呢首歌呢只歌都个音域都唔算话好难啊，所以其实去到中段嘅时候真系非常之 enjoy 咯，变咗， 几好好。因为咧嗰阵时我哋收完 demo 之后啦，咁我高佬就俾我试唱咗一次，就问我啊，你觉得呢个 key 系？咪適合咯呢套咧咁樣，咁跟住我哋係有改過嘅咁樣，再去改到適合咯呢套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即係其實好 tailor made for 我哋呢件事咯咁樣，所以係非常之適合，即係大家會覺得唱得舒服係有原因嘅。 我記得有個趣事啊，就係咧我哋唱嗰陣咧，一啲難去啲嘅音咧就會夾實加拉底， 加拉底， 即係夾一下，跟住就會個人。firm 咗落嚟就冲到上去个音咯，跟住我哋嗰阵时就不停提住，你记得嗰下夹一夹就得啦，跟住就会莫名地有自信咯嗰下。 我觉得咧，反而系咧，喺个环境令到我好紧张，因为嗰个录音室咧好大，跟住我就自己一个人咁样企喺个麦面前啦，跟住都周围乜都冇啦，跟住都就仲要咧，佢哋前面即系望住出面咧，就系高佬同埋 Cindy 啦，但系咧佢哋个电脑咧好高啦，即系其实系望唔到佢哋咁滞咯，即系成个空间就净系得翻自己啊，同埋系因为呢首歌，我觉得我听完之后咧，我好想 present 得好好啦，所以就会变上再加有压力啦，跟住但系反而系因为有 Cindy 同高佬好，即系佢哋好细心咁样去。指點咧，即係令到反而冇咁緊張咯，係啊。 咁啊，頭先有講到就係即係喺嗰個錄音即係 technical 上面多啲啦。咁但係喺呢個內容上面，因為你哋都有 send 萬字文俾阿小黑啦，亦都即係我諗由頭先講喺日本嘅旅程啊，或者即係過去上年經歷咗嘅嘢，你哋都好多感受啦。應該喺呢首歌裏邊有冇啲自己都覺得感恩或者覺得係開心嘅事情？我一年咯，都真係 經歷咗呢一年。即係好開心 ，Lolita 可以係一個女團嘅形式去出我哋自己嘅歌啦。跟住同埋其實最感恩係可以攞到獎咯，因為其實我哋冇諗到咁即係可以攞到獎呢一樣嘢，係覺得好神奇啦。跟住同埋即係當中我哋喺呢一年裏面嘅經歷咧，其實係好多人去幫我哋啦，即係包括我哋嘅團隊啦，跟住可能好多人去支持我哋嘅波板糖啊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好多即係咁樣。组成咗我哋 Lolita 呢一样嘢嘅时候，其实就觉得好神奇，同埋都好感恩所有嘢去我哋一起造就咗呢一件事出嚟咁样嘅感觉。 有冇啲咩嘅 moment 而家谂得翻系嗰刻觉得，咦，我哋好似真系女团感好强喎？有冇？ 我觉得系拍 MV 嘅时候，即系呢个呈现到我哋系一个好似。战斗紧嘅一个女团咁样咯，就会谂系战斗女团。 其实我觉得好似美少女战士啊，真系，因为美少女战士个故事都系讲一班女仔，系平凡人，跟住就可以变身去打怪兽啊，咁去维护地球啊。但系呢样嘢都系佢哋想做或者系追梦嘅一样嘢啦，去掹到我哋。咁所以我觉得。好似美少女战士我哋，仲要咁啱依家我哋每人一隻色咁样， 我反而系好 enjoy 我哋每次可能表演之前咧，我哋会围埋一个圈喺度，即系讲一啲鼓励说话，即系俾互相一啲 support 咁样。我觉得嗰下系令到我哋即系围埋咗个圈，我哋就系一个团队，我哋要出去做好我哋最好嘅表演，表现最好嘅一面俾人睇。咁我觉得嗰下系会好感触，跟住就会。以最有自信的心态上个台。 因为围嗰个圈是有没有标负责公定大家都可以发言啊会讲啲咩。 大家都是 会嘅。 咩即係喺度夸夸群囉开始。即係要俾多啲好靓。大家你好靓啊。 你最好啦记住自己係即係嗰一种嚟嘅。 同埋前排呢咪天气比较冻嘅围埋一齐之后就会暖啲囉。 最主要是这样的我冻就是 但这个要几时开始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挺紧要因为做每一个演出的时候大家调心上台嘛但是不是第一次的时候已经出现了 我们第一次在蜜花神度表演已经有 了好像 真的好像你Lolita Lolita 过来 因为大家都很紧张那个是第一次表演然后就 真係好想攬住隔離嗰個就好緊張啊咁。 嗯，係，所以而家就變成咗一個傳統咁樣。 係啊，你頭先啱嗰條問題問話即係幾時開始女團感好強啦？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本來係即係從來冇諗過自己會加入一個女團啦。我本來都冇乜點樣睇開嘅，跟住係。加入咗之後咧，其實即係我本身淨係即係比較擅長啲唱歌啦，即係跳舞係冇咁叻啦。但係去到上年咧，即係其實每一次 on show 咧都係會好緊張咯，因為要一路跳一路唱咧，其實係對我嚟講有啲難度咯，即係一個全新嘅嘢啦。 嗯， 跟住係去到上年，我記得其中一個 show 咧就係喺 Tom Fakey 嗰個 show 度啦。跟住嗰日咧就係因為佢哋本身個人個 vibe 咧都係好，上去玩就得㗎啦，係啊，即係最緊要就係有個 energy 咁樣。跟住我上台之前咧，我就係提醒自己。哦，有 energy 就得噶啦，跟住上到去咧，我真系好放开自己啦。跟住我觉得嗰次系自己玩得最 enjoy， 即系最感受到我哋系真系一个女团咯。 嗯、 即系虽然咁样讲好似好奇怪啦，但系嗰一刻系真系会觉得、哦、我自己系真系一个女团啦咁样。即系所以我觉得呢首歌系真系好表达到我哋想讲嘅嘢咯，就系、是、我哋记得繁星啦，然后慢慢去吸引咗唔同嘅嘢嚟我哋嘅身边咁样。 咁咪因为呢个 concept， 所以 MV 上面都叫咗一班波板糖去、嗯、即係现场去参与呢个 MV 呢。 其实一开始呢我哋諗呢首歌嘅时候諗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同导演諗咗好多唔同嘅拍嘅方法啦。跟住但係呢 有諗过动画添。 係呀，有諗过、嗯、即係一半一半咁，即係打怪兽或者。咁但係最后就唔成事啦。咁但係呢因为我哋觉得即係其实我哋呢首歌都想表达係感恩嘅呢一样嘢啦。咁、嗯、所以之后就话啊，咁不如邀请埋波板糖一起去拍呢个 MV 咁、 嗯、 跟住而导演都觉得 OK 咁样啦、嗯、跟住就冚咗呢一样嘢出嚟，同佢哋一起去拍呢件事呢係更加令到我哋表达呢一首歌出嚟囉， 更加完整。 因为係呀、啊、因为係一大班力量去完成呢一个 MV 啦，跟住就会觉得好开心可以表达到呢件事出嚟。 因为呢我自己企上台啦，咁呢个系我哋第二次企上 StarHall 呢个舞台，第一次系因为造星嘅总决赛啦，咁可能我哋就系想去表演开场啫，之后我哋就成为观众去睇其他女仔去完成到佢嘅梦想。嗰阵时咧，我自己系会觉得，即系我会好羡慕人哋可以继续咁样去发光发亮咁样，所以我对 StarHall 呢个地方系有种系啊，有种情意结，好想再翻去呢个地方去。再做到自己即係再上到呢个舞台咁样。而今次 MV 係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八个一起企上呢个舞台，就变成我哋係个粒星囉。 嗯。 係呀。嗰陣时我就会觉得因为有波板糖係去成就住我哋，我哋先可以再次企上呢个 StarHall。 嗯。 其实數返起呢 ,Lollytalk 今年都搭咗好多个台板。一年内已经搭咗麦花臣，搭咗 StarHall，搭咗阿博，搭咗中环海滨，争个红馆咋嘛。 哇 新一年嚟緊喎， 有冇許願啊？你係咪諗住幫佢葉華 權啊？唔係呢個，我自己留翻去日本嗰陣時幫佢嚟許啦。咁但係呢一個，你哋自己嚟緊一年會唔會都俾一啲嘅目標，或者俾一啲畫面、一啲發展路向，自己點樣去繼續落去呢一年嘅工作？ 希望我哋可以出多啲歌啦，出多啲歌先至可以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啦，同埋我哋即係。當然希望我哋有自己嘅專場啦，咁大家都要出多啲歌，咁就可以做到我哋嘅專場啦。 係啦，我諗應相信拍呢個 MV 應該會有少少感覺，我幻想係好似自己專場嘅時候嗰種感覺，即係可以一個預演咁樣。咁希望你哋呢一個願望可以快啲成真啦。咁啊，今日我哋要多謝 Lollytalk 用翻嗰句啊 ，Lollytalk。我自己講， 俾力你講多次。 係，我哋今日多謝 Lollytalk 羅尼吉多。2023年順利啦，多謝你哋 ，thank you。 羅尼吉多， 羅尼吉多， 羅尼吉多， 自己尷尬。 羅尼吉多， 我哋去日本就識呢個人。 羅尼吉多嘅仔。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奏如夜空星，望马步可欣赏。 展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震斗，让我独播星云上来听候，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步履尽头，同天出星宿，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测试每秒伴我在旁，齐心追梦手牵手，晚空重遇数位明亮的队友。再没难受，波板汤圈圈紧扣，乱世尚有些甜蜜。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 我没发梦，你没发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虚构，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测试每秒伴我在旁， 一个原因之前听我有今日嘉宾 Lollipop 最新派台歌七姊妹星团，听日五点再见，拜拜。